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十五集。 你别在这儿胡思乱想的，这老巫婆妖言惑众，气死我了！ 夏侯练道。 少爷，你说我能不能跑出去求援？戴先生住哪来着？找你爹来救命有用吗？ 你跑不出去的，这里有两个嬷嬷，屋里头有五六个丫鬟，院口后院还不知道有多少杂役，他们一人拉你一把，你动都动不了。 谢金兰的眼神晦暗，暗得可怕，一点光也没有。 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当了戴先生的学生就能走上康庄大道，只要按着科举的路子走，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一步一步迟早能翻身。可是我忘了，我是谢家人，士族君望，文人之本，更何况圣朝重孝，若大夫人放出我不孝的名声，我的仕途便会毁于一旦。他如果想毁了我，有一千种、一万种法子。 那个老巫婆吓你呢，你别信。 夏侯恋艰难地安慰道：“ 你看看他，哪有一副当家主母的样子，一点也不端庄。”也不知道你爹瞎了哪只眼，看上这么个母夜叉。 谢金兰虚弱地摇头。 他活得真，不屑跟我演戏。若是遇到笑里藏刀、吃人不吐骨头的主母，那才叫惨呢。我恐怕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死在秋无院了。 他头一次感到如此无力，就好像溺水的小孩在水里瞎扑腾，拍起层层浪花，身子还是不住地往下沉。这无力感像潮水一般将他慢慢淹没。雪越下越大，落满两人的发顶肩头，远远看去两人都像白了头一般。谢金兰浑身冰凉，这冷似乎能够穿透棉衣，一直渗到骨子里。雪落在他的鬓发上，睫毛上也结了一层霜。他脸色苍白，乍看之下竟然分不清雪的颜色和他脸颊的颜色。意识似乎渐渐游离，视野渐渐模糊。身子忽然被罩上一件温热的棉衣，一双稍比他暖些的手伸过来，拂落他脸上的霜雪，握住他的手。他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，声若闻男：“ 夏侯恋。” 夏侯恋顾不上什么姿势不姿势的了，把谢金兰紧紧抱在怀里，又是搓手又是揉脸的折腾。他脱了袄子，寒风呼呼地往他领口里灌，冻得他鼻涕直流，两个人就像风中将死的冻鸟，抖作一堆。 要死人了，要死人了，你们还不放我们走？ 夏侯恋嘶声大吼。有个嬷嬷露出不忍之色，进到屋里头请示，再出门来时仍是一言不发地坐在炉火边上，撇过头不看他们俩。 他娘的，这个老巫婆，活该生出谢金涛那个破烂玩意儿。 夏侯恋抱紧谢金兰，两个人额头抵着额头，呼出的热气氤氲了视野。 少爷，别吓我。 谢金兰睁开眼都费劲儿，有气无力地掀起眼皮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夏侯烈在他耳边低声道： 少爷，你有没有钱？给我钱！ 你收买不了他们了。 谢金兰声若文男： 不是，你把钱给我，一个铜板也好。 夏侯炼咬牙切齿地说道： 去帮你干掉那个老娘们儿。 伽蓝刺客做买卖从来一百两起价，他还不算正式的刺客，算谢金兰便宜点好了。 想说什么呢？ 谢金兰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冷透了，他好像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块冰。夏侯炼的声音离他越来越远，他快要听不清了，他甚至不知道刚刚那句话他有没有说出口。 你忘了，我是小偷，我们不仅偷财还偷命。来，摸摸我的靴子。 夏侯炼拉着谢金兰的手往自己的靴筒里探，谢金兰摸到一个坚硬的物质，上面还有雕镂的花纹，棱角分明。他顿时打了个激灵，清醒过来。他使着所剩无几的力气抓紧夏侯烈，声音几乎从牙缝里逼出来： 你要是敢乱来，我 了半天，谢金兰也没想出自己有什么手段能威胁到夏侯烈的，索性一口咬在他的肩头。谢金兰咬得很紧，夏侯烈疼得呲牙咧嘴，直到尝到嘴里的血腥味，谢金兰才松了口。夏侯烈气不打一处来，恨道： 你属狗的吗？好心当做驴肝肺就算了，你还要把我的好心啃出个洞来。 哎呦，怎么还窝里斗了？ 凉得让人发颤的声音传来，夏侯炼抬起头，见萧氏冷眼看着他们。他抬头望了望天色道： 我要睡了，今天就放过你们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 夏侯炼松了一口气，谢金兰已经快晕过去了。夏侯炼摸摸他的额头，顿时吓了一大跳，明明外头这么冷，他的额头却烫如烧炭。 我，少爷。 谢金兰从夏侯炼身上滑下来，懒泥一般摊在地上，烧得迷迷糊糊，嘴里不知道嘟囔些什么。夏侯炼没法子，把他背起来，步履艰难地往秋无院走。跪了一个时辰，双脚又冰又麻，一开始的几步他几乎每一步都摔在地上，两个人一起埋进雪里，半天起不来身。路好像比以往更长了，长得望不到尽头。夏侯炼很想去找莲香和蓝姑姑来帮忙，可他又害怕等赶回来的时候谢金兰已经冻成冰块了。谢金兰嘴里呢喃，若非他的头埋在夏侯炼颈窝里，夏侯炼差点没听清他在说些什么。冷到最后，谢金兰已经感觉不到寒风了，他只觉得头晕目眩，睁开眼就天旋地转，喉咙里仿佛有什么梗着，一阵一阵的想吐。他不着边际地想，他要是吐到夏侯炼身上，这厮会不会原地发狂？ 放心了，我不乱来。 夏侯炼把谢金兰往上面颠了颠，说道： 少爷，你别睡着，跟我说说话，你可别死了。 谢金兰清醒了些，闭着眼说道： 我死了。 你也没什么损失，反正你迟早都要走。 可是我会很伤心啊，我夏侯烈没交过什么朋友，你算是我的第一个好兄弟。 夏侯烈用脑袋碰碰谢青兰道，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我带你回山上去。山上虽然穷，但是野味很多，饿不着你。我娘应该不会介意多一个儿子的。 谢金兰扯了扯嘴角，半死不活地笑了声。 你要带我私奔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